详询100010。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天气转晴，光照较强，午后风力较为明显，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补水工作。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目前全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道路行驶畅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周末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周日版《我们出发吧》，我是主持人苗山。提到出行这个话题，本月一大新闻就是从本月起办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这个消息。只跑一次制度首先是优化办理证件流程，将原来办理证件需要的质证照片采集、指纹采集、申请资料提交、面见核查、证件缴费这些分散于不同时间段、不同场所的各个环节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办理。同时，紧急办证的事项范围扩大，在原有加急办证情形的基础上，增加为紧急出国出境参加会议和谈判、签订合同，以及出国留学报到时间临近、行前证件遗失毁坏等五种情况的人员，提供说走就走的加急办证服务。之前规定，出国奔丧、治疗紧急重症、探望危重病人、处理境外突发事件等特殊事由，需要立即出国出境的四种急事急办情形的群众，可以通过绿色通道紧急办证，为紧急出国出境人员提供个性化、差别化的服务。此外，还将开展非工作日办证，全国统一实行延时错峰办证。在市以上的出入境管理部门提供周六办证服务，在办证高峰期以及节假日前开展延时服务。此外，缩短异地办证时间，跨省异地申请出入境证件的审批时限由30天缩短到20天。近年来，公民因私出国出境、旅游、探亲、商务等需求不断增长。2008年，内地居民办理因私出入境证件签注3413万人次，2017年达到1.33亿人次，增长了将近3倍。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更多的朋友希望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出国旅游，只要您想，即刻出发。这不，最近有好多专业驴友总结了一套边境旅游攻略，咱们一块儿盘点一下那些隐藏在国境线上的好去处。近日，国务院同意设立内蒙古满洲里广西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区， 边境旅游试验区是国家层面确定的唯一以改革为指向的旅游业发展重点区域，希望推进边境重点区域的旅游发展。在我国总长超过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上，其实藏着许多独具特色、玩法丰富的旅游目的地，这些旅游目的地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据数据显示，这一次设立边境旅游试验区的满洲里和防城港都深受中国游客的喜爱。其中满洲里进入边境目的地热度排行榜前五位，防城港也在前20位的名单之内。全国边境目的地热度排名前10分别为长白山、西双版纳、丹东、腾冲、满洲里、漠河、延吉、伊犁、林芝、伊春。其中长白山、西双版纳等已经是传统旅游行业的著名目的地了，腾冲、林芝等一批新兴的边境目的地也在被中国游客挖掘，旅游热度增长迅速。满洲里，中俄蒙三国风情的东亚之窗。满洲里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西北腹地，是我国最大的边境陆路口岸，这里居住着蒙、汉、回、朝鲜、鄂温克等20多个民族，这里有草原风光、蒙古族风情，也有各种俄式建筑可供游人观光游览。除了草原上的传统特色之外，满洲里南侧的呼伦湖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也是众多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和迁徙通道，这里有天鹅、海鸥、鹤等200多种珍稀鸟类，每年五一小长假前后，很多野生鸟类也会在这里停留，有人可以在此时泛舟湖上静观鸟飞鱼跃。咱们再来看看防城港，一山一海的南国避暑胜地。防城港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陆地的东兴口岸与越南的芒街一河相隔，一桥相连，海上乘船3小时就能到达越南著名的下龙湾。防城港的海岸线上有滩平沙软的江山半岛，也有崖岸嶙峋的怪石滩，还有充满鲸族特色的鲸族三岛。恒源中部的十万大山森林公园则苍茫广袤，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好去处。防城港市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受海洋和十万大山山脉的影响，常年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其实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旅游，但最佳还是在5到10月份，也就是现在呢，就是正当时，既能到海边游玩清凉解暑，还能吃到海鲜大餐。再说说林芝，西藏江南的田园风光。林芝位于西藏东南部，气候湿润，景色宜人。林芝地区最受驴友喜爱的景点前五名分别是南迦巴瓦峰、雅鲁藏布大峡谷、林芝的雅鲁藏布、鲁朗林海、巴松措和桃花沟。雅鲁藏布大峡谷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中国最美的10大峡谷之首，这条峡谷穿过喜马拉雅山脉，从印度洋为西藏地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这也是林芝被称为小江南的原因。鲁朗林海是著名的赏花圣地，每年4月中旬到6月初，成千上万种野花竞相开放，远处的雪山、近处的林海和大片盛开的花，勾画出优美的画卷。最后咱们聊聊腾冲，四季宜人的极边第一城。腾冲位于云南省和缅甸的交界处，是云南前往缅甸和泰国的陆路通道之一。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明代时建造了石头城，称之为极边第一城。腾冲拥有火山、热海、和顺、北海4个经典的热门旅游景点，云峰山、樱花谷、银杏村等景点也正在崛起。火山公园内现有97座火山体和数级熔岩台地，是我国的4大火山群之一。热海密集地分布着气泉、温泉群80多处，可以看见云南18怪中的鸡蛋穿串脉。腾冲气候四季宜人，气温常在10到28摄氏度之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全年都适合旅游。每年4月中下旬，腾冲境内草长莺飞，一派生机勃勃，而11月中旬到12月初则是银杏村看银杏的最佳时节。 怎么样？听我介绍之后，您是不是也打算顺着咱们国境线来一趟边境游专线？ 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珊。下面让我们再了解一下旅游交通方面的消息。中国民用航空日前发布关于落实航班正常管理措施有关情况的通告，对之前数据不达标的多家国内外航空公司给予通报批评和停止受理新增航线航班的申请。通告称，即日起到7月31号，停止受理泰国亚洲大西洋航空、巴基斯坦沙欣航空、巴基斯坦航空的客运加班、包机和新增航班航线申请。同时，即日起到6月30号，停止受理奥凯航空、龙江航空、阿富汗航空、加拿大航空和塔吉克斯坦索盟航空的客运加班、包机和新增航线航班申请。通告给予深圳航空、奥凯航空、九元航空、马尔代夫航空、阿富汗航空、巴基斯坦航空通报批评。此外，本月起恢复受理土库曼航空的客运加班、包机和新增航班航线申请，恢复受理航空公司在浦东机场的客运加班、包机和新增航线航班申请。日前，某电视节目播出了江苏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机票高价退票改签情况的报道，一时引发社会关注。其中主要涉及到的问题是退改费标准各异，有的是原价的3倍之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目前市场上机票退票费用标准十分混乱，五花八门。以同一时段在某一个网站上预订同一天由南京到烟台票价均为360元的航班为例，不同航空公司之间起飞前2小时前的退票费用不尽相同。其中东方航空退票费为每人360元，深圳航空为每人180元，山东航空为每人216元，华夏航空每人360元。华夏航空与山东航空共享航班，实际由山东航空承运，同样的航班退票费却相差144元。在另外一个订票网站上，供应商提供的机票价格是960元，起飞前24小时前退票费为3000元，起飞前24小时后退票费为3800元，其退票费用是机票价格的3倍以上。不仅是退票费用混乱，改签的费用也是如此。以预订6折左右的经济舱航班，并在飞机起飞前5小时之前退票为例，8家航空公司退改签政策均不一样。其中，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山东航空、厦门航空手续费大多为购买机票时价格的30%，海南航空和深圳航空、四川航空手续费大多为购买机票时的20%，收取的退改签手续费率就越高。在2004年，国家民航总局把过去起飞前24小时作为退票费收费收取费率的一个标准删除了，导致了各航空公司自己根据市场的规则来确定，所以也就出现了针对同一航线同一航程而不同的航空公司会出现相差1倍的退票费。近年来，类似于机票退票改签所引发的纠纷不时会登上各大媒体的版面，然而仍然会出现退票费用是机票价格3倍以上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个案。真的是相关企业对此不知情吗？恐怕更多的是相关企业揣着明白装糊涂，利用其与消费者知情权的不对等来获取利润。但同样作为消费者，苗山在这儿给您提个醒儿，买机票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查询购买细则和购票权益，保护自己。那究竟如何才能规避掉这些购票风险呢？我们采访到了去哪儿网机票事务部经理徐光业，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支支招。 其实在我们网站上面退改签的用户的反映的问题是最多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啊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大家都是看到价格便宜那我马上就定了，但是经常会有一些临时情况发生。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没有预订机票的旅客朋友们，在预订机票的时候不要仅仅关注它的价格问题，一定要看它后面的退改签的详情。那么大家经常会知道有退票和改签，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最后会有一条不可迁转和可迁转。什么叫做迁转呢？就是当你这一趟航线航班这个航空公司没有航班的时候，你如果你的机票是可迁转的，你可以协调这个航空公司有没有其他的航空公司同一条航线你可以乘坐。那么一般像这种情况下还是比较苛刻的，经常有的时候像全价经济舱甚至头等舱都没有可迁转的这么一项服务。 看来啊，要想规避风险还是得自己小心加小心，购票的时候一定像我们专家说的这样仔细的阅读退改签政策以及购票权益。不过又有朋友问了，你怎么好像经常能买到便宜机票呢？哈哈，我当然是山人自有妙计啦。在这儿呢，苗山就教您几招，方便您轻松搞定低价机票。有朋友问，用第三方机票网站买还是用航空公司的官网买机票呢？在这儿呢，我有几条原则。原则一，有叠加优惠券则选择第三方购票。第三方平台也就是业内人士俗称的 OTA， 经常呢有机票的优惠券，如果用了券真的是便宜好多，果断 OTA 平台购票。因为很多的网站呢都会发行自己的用户福利，所以呢当你拥有了这些用户福利和优惠券的话，还用想吗？买票一定很便宜。原则二，不要错过航空公司里程累积。航空公司会员累积里程可以直接兑换机票，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但你知道吗，在 OTA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方平台购票，实际上也是可以累积到相关里程的。前提是你在乘坐飞机时身份证和护照要关联到航空公司的会员卡号， 或者在机场打登机牌的时候也可以告知相关的会员信息以累积里程，不然这部分的里程权益就浪费了。不过提示大家一句，不同舱位有不同的积分，诸如经济舱全价累计是100%，商务舱是200%，有些打折票甚至可能是0%哦。原则三，国际航空公司大促往往不在第三方平台上展示。不知道经常出去旅行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国际航空公司在很多大促的活动当中会切断第三方的销售渠道，这时候的特价票就只能在航空公司的官网才可以买得到了。国际航空公司的大促往往会按照季度举行，确定了要去某个目的地之后，可以多关注一下涉及到相关目的地航线的航空公司，它过往大促一般是会在什么月份、什么频次进行，以免错过。原则四，多个平台同时搜索择优购票，那么多第三方平台都可以用，咱们干嘛非得独宠一家呢？哈哈，经常旅行的老司机们经验几乎都是一样，确定目的地，确定时间，然后打开所有平台同时搜索，这样经常会有出乎意料的惊喜哦。不过这里也有特别的贴士，各家都在推自己的 APP， 所以在哪个航空公司订票的时候就用这家的 APP 下单，往往还会有专属优惠呢。原则五，航空公司官网最低票价保证。航空公司啊，几乎都是承诺官网一定是全网最低票价，所以第三方如果没有什么优惠活动，完全可以去航空公司买，如果买贵了，据说他们还会赔你差价呢。驴友们集中关心的问题二，如何选择航空公司出发地还有航线。方法一，从大型空港出发的票价往往更便宜。出发地选择，国内有很多国际航班重镇，而且各个城市去往的方向也各不相同。比如说去中亚，从北京飞往往便宜很多；去南亚则要去昆明，东南亚则是广州，日韩从上海走就会更划算。不过从香港飞的话，好像去哪儿都划算。目的地选择，国内航线也同样存在。重庆、成都、郑州、太原、兰州、武汉这些主要空港城市要好好的利用。比如说上海飞西宁很贵，但是从上海飞兰州，火车转西宁很可能就直接便宜一半了。这个呢是我们大西北路线中惯用的套路了。之后咱们说说国际航线合作。部分航空公司啊是有国际航班的合作的，比如说济南飞新德里，经常出现比上海直飞便宜很多的票价，而上海到济南一张车票也就小几百块钱，所以这么算下来，从济南飞也是不错的选择呢。方法二，附近城市出发有惊喜。很多时候附近目的地出发会有更低的售价，比如说上海出发可以关注无锡、南京、杭州是不是有低价票啊，北京出发您还可以关注天津是不是有低价票啊。我身边有个朋友最近遇到的就是丽江飞上海票价接近1400，但是飞杭州只要650，这个差价您是不是听了也心动呢？方法三，记得关注几个航空公司的会员日。我说这意思可不是让您像记女朋友生日一样把他们的会员日都记下来，我的经验呢是你往往只要记住你所在的城市航班最多，你买票经常会买到的这家航空公司它的会员日就够了。国内航空公司会员日的活动呢通常比较单一，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优惠的，类似秒杀这种咱就不多说了，一般的小伙伴估计是没这个心思去蹲点抢票，但是类似低价或者免费升舱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的。方法四，了解涉及相关航线的廉价航空公司。具体国内有哪些是廉价航空公司，您上网一搜就知道了。咱们直接进入方法五，一定要善用信用卡呀。除了航空公司官网购票积分，其他的里程就得靠信用卡兑换了。很多信用卡的积分用处真心不大，那不如就转化成为航空公司的里程累计。多数时候需要航空公司联名卡才能兑换里程，比如说拿东航而言，6000里程就可以兑一张上海到青岛的单程机票了。

我记得上次跟苗山老师还有那个听众朋友们提到了大拇哥， 对， 然后其实我还没有讲太多， 对，还落一地儿呢， 还落一地儿呢， 那咱补上今天 啊，对，补上吧，补上一个，咱们去过那个圣贤寺了，带大家、也去过塔普伦寺了， 巴荣寺了 ，哎，女王宫其实不算大圈，但也算吧，大圈周边的一地儿、还有一个地方，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它翻译的有两个翻译的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人把它大部分的翻译成叫做潘龙水池，我自己个人呢喜欢把它翻译成叫做涅槃宫。这个算是在就是吴哥的这种遗址当中，我认为是一个它地位仿佛是咱们的医院疗养院。为什么叫潘龙水池？是因为它就像是我们讲过的那个翻鸟牛奶海嘛，阿修罗跟修罗之间 那个故事， 那个 开天辟地的故事， 开天辟地的故事。因为是当时整个世界呢其实是浑浊不堪的，然后毗湿奴神呢就跟大家说，哥几个咱们这样别这么干了， 这是白话版的宗教故事。 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这样下去不行，咱们这样干脆有个牛奶海，咱们的两拨人都是兄弟姐妹嘛，是吧，以山为锥，以乌龟为地基，然后呢咱翻脚就是把蛇呢绕一下这个山，来回扯，结果扯出了各种世界嘛。那其实扯出了什么呢？扯出了一个叫做不死灵药。这个不死灵药当时他说 传说里的 、皮春奴说什么呢？皮春说只要咱们扯出这东西来啊，好办了，咱们大家都能成仙，都能长生不老，就跟那个蟠桃会或者不死仙丹一样。结果真出来了，毗湿奴呢就为这事儿，咵一下自己先吃了，给他的修罗兄弟们怕全吃掉了。阿修罗呢没抢到，结果呢就发生了一场大战。这也是、 怪不得后来老打仗呢。 就这意思，这是摩诃婆罗多还有包括龙门耶那当中记录的很多的场景，就是这个，就是两大神族在互。 修罗是吃到的。 对，修罗知道了，阿修罗也没事，他没关系，人家活得也挺好的，人也是他也是皇亲贵胄嘛，也是神的孩子，虽然他不是神，也不是鬼，也不是人啊，但是他就很独特的一个物种叫阿修罗。所以潘龙水池呢，就很独特一个地方是什么？所以它一条龙啊，头和结尾在一起，它有点像什么呢？中间那很独特的圆形塔是什么？就是一个类似于翻脚牛栏海的中间中心地带，一个山，周边四个大池子。这个大池子是什么呢？就是印度宗教当中的地、火、水、风，就这四个。那这个四个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有病了，那大家有什么不太开心的地方呢？然后咱们那知道得了，你应该去那池子泡去，那池子泡的你就好了。就他就去那边了，泡着，哎，就药浴。然后你比如你今天我那个发烧了，哦，那你应该去那边泡吧， 治不同病的池子， 治不同病在不同的水池子当中，所以它相当于吴哥的王朝的一个皇家温泉疗养院，地位仿佛于像咱们昌平的小唐山， 行宫， 类似于 温泉行宫。 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你应该也去过嘛？ 我去了， 当时你说你差点被淹死吗？ 对，我去的时候是雨季刚过，那个水还没退呢嘛，所以远远看着一个外国朋友哈、走过来，哎，是趟着水过来的，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水深吗？我也打算进去看看。他说你确定吗？我说我确定啊。他说你是女孩儿，我说那怕什么，不就湿吗？外边这么热，正好是游泳没问题， 避避暑。 他说他可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比你高啊。我说那怎样？他那个水刚才最深的地方是到我脖子的，你确定要进去吗？我算了算，我大概到他的肩膀靠上的位置，最深处我就是完全淹进去了。 完全淹进去了。他其实是雨季和那种旱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致。为什么这说到这儿了？他既然叫潘龙水池，为什么喜欢叫涅槃宫呢？是因为他那个简文翻译成叫 Nikpan。Nikpan 的意思就是缠绕的蛇的意思。但是 Nikpan 呢，我认为就是 Nikpan， 你说快了，有点像中文的涅槃。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涅槃这个东西好呢？就涅槃这个意思就是两生花开，就是极无通知嘛，500年，然后自焚而死，但只剩一个玻璃琉璃心，然后自己再重新活过来，这就是涅槃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仿佛去这个地方有点像咱们挂号去医院， 疗养嘛， 疗养一下。那我本来我这快不行了，进去之后 泡好了 出来了，咱就重生了呀。所以我喜欢把这个成为直接的就音译过来叫涅槃宫。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有点意境一些，大家很喜欢去涅槃宫的朋友们，请各位那个咱们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雨季去，而且一定要把那个相机带好了。因为在进涅槃宫很长的那一个走廊当中啊，雨季的时候太美了。 美在哪里？我就看见水了呀。 没有那个走长廊嘛，很长。 长廊得在没水的时候才能看出来。 你没看到是吗？ 我第三次是看到的。前两次全部淹在水里嘛。 那你都没进去是吧？进到里面那个。 我只最后一次进去了。 那你太可惜了。 真的， 我雨季的时候就是完全看不见，都淹在水里。 我觉得 我看到它的时候就是完全非雨季。 我明白，那你其实那我很幸运啊。 我去到的时候都是雨水丰沛的季节，对吧？ 应该在雨水没那么丰沛的时候再去就好了。就是它那个长城的走廊啊，空无一人。你从这头走到最里面的地方， 嗯， 落两边有点像那种九寨沟的水，水中的倒影啊，稀疏的草原，还有包括那个树木，全部就倒影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去的时候很开心啊，但那个水啊就在那个旗下一点点一眨的距离。走廊一眨距离很舒服，没有人，你从里面走那边太美了，有点像九寨沟。走到里面去之后呢，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池嘛，四面都有的，其中有个雕像特别值得大家去看。这个雕像其实大家都看过，只是你都会错过，叫飞马救人。大家出了仙丽机场，仙丽机场外面有个大转盘，这个转盘上呢实际上就是一个飞马救人的一个雕像。 哦， 这是你肯定见过， 是不是在盘龙水池的这个？ 其实盘龙水池旁边就有一个飞马救人的一个雕像，就在旁边。 所以这个飞马救人雕像的原型就是在盘龙水池的， 就在盘龙水池，只是就在仙丽机场大转盘啊。就是你看到这个雕像骑的是一个马，它的马的后边部分有好几个人拽着它。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我不确定哪种是正确的，一种说法呢可能就是观世音，当年呢就观音菩萨是佛教的啊，他当时去那个有一些游客游商哈，在旅途当中被恶魔给困住了，那观世音菩萨呢化成了一个这种白 白马 去救他们出来了，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救死扶伤嘛，叫大慈大悲什么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说法呢，其实是毗湿奴的。毗湿奴的其中有一个化身就是变成白马，然后他到了楞伽岛，就楞伽岛其实现在就斯里兰卡那个地方，跟那个石头魔王啊就是打了一架，救出了一些当地的人，就是救出了他所救出的那个人。因为毗湿奴神有个化身就是白马，从把那眼救出来，所以这不管怎么说，这个雕像的意思就是救人的，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都会有一个很吉祥的白马出现把你救出来。 哦，化险为夷的意思。 化险为夷，就是有惊无险，化险为夷。你别着急，不管你是碰到魔王也罢，还是碰到你看你这两米的水淹了也罢，还是怎么，我都能把你救出来。这个是一个飞马就是雕像，但是在潘龙水池的这个雕像当中有点残缺。在那个我在书里面，我让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当年我缺这张照片，我知道在那个间就是仙丽机场的门转盘有，但是我当时没有拍到。我让我那个朋友呢，就是说你跟我去仙丽机场，那下了飞机哪儿都别去，先出机场那大转盘你拍张照片，他就给我拍了一张很清晰的照片，我也附在我书里面那个特别大了，很有意思。你发现这个雕像在任何的吴哥的这种遗迹当中都不曾见过，就这么一个飞马救人，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很好玩。 对，这个地方相当于也是救人的地方嘛。 啊，对啊，所以它寓意是很明确的， 啊， 也是救人，也救你来了。如果你要再稍微干旱一点，再干旱一点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在水把那个走廊没有淹没的，你能走进去的时候，它每个不是四个几个小池子，中间大池子，外面几个小池子，几个小池子里面那个水啊，那个出水的头都不一样，有狮子，有牛，有马，有完全是不一样的。它根据它自己的不同的这种 功效， 哎，你可以近距离去看一下， 哎呀，真是有意思。 要雨季或那种时候去看，可能 其实不管这个传说的版本是哪个，反正这个寓意吉祥是有的， 对，化险为夷。 嗯，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咱们的国家很多建筑当中也都有类似这样的救死扶伤嘛，大慈大悲的意思。 对， 是很好的。 所以呢，完成了就是您管它叫涅槃宫，然后呢，很多人管它叫潘龙水池，这个地方之后，咱们大吴哥差不多。 哦，基本上差不多吧 ， 差不太多了， 就是， 差不太多。 咱们现在可以进入到小吴哥城了。 哦，小吴哥城就吴哥寺了。 对，吴哥寺。 这个吴哥寺实在太美了。 开始吧，咱们现在就走过去了。 必须走过去，既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不为过。 没错， 就是大家可以散开。 我每次去都待一天， 待一天是吧？那其实你应该看看吴哥的这种，就是他那日出也罢，或者说夕阳也罢，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吴哥寺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安静，还有它的那种，它你在任何一个吴哥寺的角落，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在吴哥寺好像人很多哈，你一散进去就没人了。为什么？因为太大了。 嗯， 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草地，草地旁边还有一个两前面还有小湖，然后等你再走进去，整个吴哥寺里面它有很长的一个大围廊， 嗯， 一个大长廊，这个长廊太长了，800多米啊，这每边都200多米，然后你这散在任何一个长廊当中都不为过，而且一到夕阳西下的时候，但那个阳光啊。照那个一个柱子，不是一个柱子吗？一个柱子，它一个柱子一个柱子的倒映在你的那个就大浮雕长廊的那个地上，像钢琴琴键一样。 嗯， 你每走一步都能谱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乐曲。 哇， 就太美了。而且那个你知道那浮雕美在什么地方？浮雕太美，像苏利亚拔摩出征图，还有包括像那个巨卢族和楞伽族他们在战斗的一些场面，包括这个浮雕，你看每一寸每一个角度你都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故事。 嗯， 包括像他有很多自己的这种就是国王出征的，还有包括他们祭祀的， 嗯， 还有包括那种水军打仗，还有包括猴神哈努曼，还有包括湿婆神跟就是毗湿奴神带领天神在楞伽岛跟狮头魔王打仗，然后包括那每一个细节弄得清清楚楚的， 惟妙惟肖， 惟妙惟肖。我觉得这个是最精华的一部分。有一次我不太理解，我看到那个浮雕上面有一个红红的那个样子，一个脸是红色的，我说哎，怎么是红色呢？这么多年，据说当时这脸上是镀金的，是镀金的，因为时间太久了， 氧化了， 被人抠走了，氧化都是好的了，金子不太容易氧化，它还是真金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小吴哥寺的话，第一步很多人都直接进去了啊。这个我当然进他的心脏，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先从外圈，你把这个800米的长廊你走一圈，不虚此行。 我通常一进那个门口那个城墙那儿，我会站在门口先站一会儿， 哎， 因为门口的这个很长的这个步道，首先很壮观， 嗯嗯， 很震撼， 很震撼。 而且通常小吴哥，我每一次说是待一天，其实一般是待一天半，因为有一天专门要早起去看日出， 嗯嗯嗯， 因为在这个吴哥城 特别美， 对，从这个城墙进去之后有一个很长的步道， 嗯， 这个步道一直引到这个吴哥寺的主寺院建筑群， 没错没错。 到了这个寺门口的这个地方是有一条河环绕着， 嗯， 所以就像一个小护城河一样， 哎对 对, 对， 城里面等于一个小河， 就是这张，你看就这样的吗？ 对， 就这张图片， 哎。我怎么有一张很类似的就是好像每个去过吴哥窟的人都会有一张这个天蒙蒙亮的， 蒙蒙亮， 因为在那儿看到真正的日出不容易， 没错没错没错，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幸运拍到太阳，因为经常阴天，但是半亮的半透的天拍下来的五个塔尖的吴哥城， 嗯， 特别的美， 特别美。这个就是你看刚才那张照片，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吴哥城有点像泰姬陵一样，吴哥就是小吴哥寺，它你在早上看是不一样的，下午看是不一样的，晚上看也是不一样的，而它真的够大， 不同角度也是不一样， 不同角度它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嗯， 那其实说到起来的话，这个吴哥寺它修建了30多年，那这30多年的话，就每一砖每一瓦都是做的这很精致的，而且关键是修建吴哥寺的这个人叫苏利耶拔摩，他是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很有威严的一个皇帝，当时在苏利耶拔摩的统治吴哥王朝的时代，他这个疆域是最广泛的，他北边呢都差不多够着现在的越南很多地方了，南边呢就是整个中南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这个苏利耶拔摩，他呢也给自己呢弄了一个据说叫太阳王的一个名号啊，就是因为伟大嘛，叫太阳王嘛，就修建了一个整个吴哥寺。这个其实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祭祀的地方；死了之后是他陵墓。 嗯， 在周达观的那个叫《真腊风土记》当中啊，实际上他也记述了这个了，《真腊风土记》里他没管这个叫吴哥寺，小吴哥。周达观他写的叫这叫鲁班庙， 哦，怎么会起这么个名？ 很简单，因为他觉得鲁班是个能工巧匠嘛。 哦，这个建筑非常的惊人。 周达观看了咱们的那个，哎呦，他没见过，因为他我的天哪，这能多能工巧匠啊！必须是鲁班在世才，所以你看我在书背后面附了一个那个《真腊风土记》，你可以看一下，说这就你对一下，这就是鲁班庙。 嗯， 那他记录这个之后，他也觉得这个叹为观止，确实是很厉害的。修建了30多年，他死后这个地方就成为他的陵墓，而且这个地方跟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建筑都不一样。大家看那个咱故宫啊，天坛什么的，坐南朝北是吧？这是很重要的，咱面南背北称帝了。这个地方大门朝西，这个，朝西是因为跟他宗教是有关系的，就是他东升西落的太阳是以这个角度来分辨的，所以。如果您要赶春分，所以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您要赶春分秋分去看的时候，你特别有意思，那个太阳会从它那五个塔尖的其中一个出来， 哦， 就在那塔尖上， 角度 这个吴哥寺那几个小尖儿，就跟春分秋分还有这几个分是特别，就一年四季的节气是极，我认为这是巧合哈，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是朴素的观点当中，他就觉得在这很美，就跟咱们那个鹦鹉螺似的，你说那个黄金分割0.618，它就是这样，它就是很美啊，你说不清它是故意而为之啊，还是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在柬埔寨的那个钱币上面，国旗上面就一吴哥寺那几个小尖儿， 嗯， 就是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 春分是赶不上了吧？ 三月二十一号， 秋分吧。秋分您去的时候，你看这太阳就从那个塔尖上正中间，还旁边那个脚塔尖上能看到。 说实话，我非常幸运的是，第一次是2010年去的。 嗯， 那一次的时候呢，还比较原生态。说实话，没有现在管得那么严，以至于在吴哥寺一进门门口，这个墙面上有很多的壁画。带颜色的壁画，我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封起来的，随便还可以看，你甚至手可以触摸。 这样的。 但是后来已经封起来了，我后两次去的时候都已经拦上了，你只 能 远远 的。可能大家摸的人比较多吧。 对。 对，摸着就是你带着头。 对。但是你是知道，在那个走廊里面，你看到那个壁画的时候，那个活生生的就感觉你穿越到。 那个时代， 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看你面前这个东西，以前我可能只在历史书上看过，可能只有历史老师讲过， 对， 觉得离我很远。当你面对面跟他可能只有几厘米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震撼。 对，你看啊，吴哥寺实际上它门口像一开始所说，就上期咱们说的翻脚牛奶海那段，翻脚如海那一段，它外四周都是长长的，像这种阿修罗和修罗，一人抱蛇头，一人抱蛇尾巴那种的纠缠，长长的甬道直接到的中心。中心的是什么？实际是相当于当毗湿奴神在那个就是翻脚如奶海中间最中心的地方，然后旁边还有一些水什么就是牛奶海啊。 哦， 你没想到是这样， 设计 牛奶海就是我走到这个地方来，这就是世界的中心了。那我就住在这个地方，我死后也跟这个神是一样的。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别忘了花样年华。那王家卫呢，其实在花样年华当中啊， 树洞的秘密， 对，在最后的一个镜头是什么，就是他扮演梁朝伟扮那个角色对着一个墙，应该是只是你从镜头里面那个屏幕里面看不到这是哪，就是他一个人默默的两手捂着嘴，然后就跟咱们说话筒来说，这时候王家卫用很长的镜头啊，长镜头把拉开，就看王家卫的面前是一道墙，然后慢慢的一个古迹慢慢在所有的展开，一个沉睡了多少年的一个很肃杀的一个默默的一个古迹当中，这地方就是吴哥寺二楼，就那个地方。但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去找这个地方啊，因为我不是太爱流行的这种东西。但很多人去那儿，我觉得也未必去那儿。吴哥寺的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墙您都随便说，都是400多年，都跟您跟那梁朝伟是一样的。 每一片墙， 你都可以对他诉说。我也诉说了我的心情了。我在吴哥寺的那个靠东面那面墙上，说完之后，我在地上捡两个小石子塞在墙里面了，我把我的秘密 堵上了， 堵上跟他说了。哎呀，这个秘密啊， 放松了 没有？我有好多秘密。对， 我想起那个《非诚勿扰》那个电影里面说，哦，他的罪孽太深了，我们的庙盛不下。 前面还一个地儿呢，那更大那教堂，你去那边。所以我觉得去那边的朋友们，你可以找任何，因为吴哥寺真的很大，它比胡夫金字塔用的石料还多。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的一个就是宗教建筑就是吴哥寺。 嗯， 找任何一个角落，待在那个地方，拿一本书，或者说你把那秘密书的墙里面塞上去，你不能对别人说的，可以对这里说，因为这里沉睡了400多年。他没有被别人讲过，所以我觉得可以画成一个圆满的小句号。 对，吴哥寺给我的印象就是有两点。第一点是最高那个塔尖需要是很陡的那个带扶手的走上去。上一集的时候我们也聊了简单一点，好像是法国的法国一对夫妇，在30年前的时候，这还比较原生态，也没有特别多保护措施，太太是从那个上面摔下来去世了，先生呢就到处募集了一些资金， 修建了 带扶手的这个楼梯，帮助更多的游客。不过现在还是要提醒大家得注意安全，因为依然很陡。同时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女孩由于那儿特别热，穿的不能太少， 不能 露肩膀， 对， 胳膊、 膝盖， 还有膝盖。然后你要穿裙子，要穿一个长裙。 长裙。 如果你真的觉得肩膀这太热，我就想穿短裤，您带一条围巾。 围巾， 对吧？ 围巾。 上这个寺最高的这个塔尖之前，您拿围巾在腰上裹一下， 特别好， 这是一个 好 办法。 对，还有当地的就是游客们还挺喜欢买的一个东西，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在吴哥寺门口去买一下，叫阿里巴巴裤。这个 灯笼裤是吧？ 对，它特别大，灯笼裤叫当地的阿里巴巴裤。我 为什么非要在小吴哥城门口买呢？ 便宜。 为什么不去那市场街买呢？ 那边也便宜，其实差别不大。因为你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住市场街，他住在吴哥城的其他地方，县里的其他地方。如果你的第一站就是小吴哥寺的话，它毕竟很著名嘛，小吴哥寺，那您就还不如就到那当地又凉快又好，他那个 那个灯笼裤吧， 就是当长， 特别大，就像阿里巴巴。我问过当地的这个风俗人，为什么你管这个叫阿里巴巴裤？你跟他说阿里巴巴啊，他就知道了，特别便宜。然后呢，花样很多，男女都能穿。 对 啊，但是质量不是特别好。 我家现在还有一抽屉， 你就图便宜买，就是 因为我真的那花色好看，说实话， 很漂亮。 而且我每次去买回来，发现打开抽屉花色差不多，就发现我喜好是一样的。 啊，你喜好一样的。 哎，我们就是上一集加上。这一集的前半段咱们聊的都是比较硬性的历史文化，有点沉重。最后这一时段咱们聊点放松的， 你说说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事儿。 但你擅长 还有硬性的贴士，对不对？然后咱们在下半时段接着和大家聊。最后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吧，这时段都没问问题了，我问一个。咱们这一时段呢，总结了一下上一集吴哥城里的大吴哥，最后一个景点潘龙水池， 对， 然后呢董斌老师管它叫涅槃宫，紧接着我们就开启了一个主线。 对，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主线是哪里，就我们聊了整一个时段的这个地方是哪里， 太重要的一个， 又重要又不是难度特别的大。 对， 所以呢您知道吗？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等着您的答案哦。 沙漠七色的国度不断飘逸，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将我沉入了迷雾中，看不清的双手，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元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动人的脸庞。

吴哥里的大吴哥城、哎、还有吴哥寺。 吴哥寺就是小吴哥。 那首先咱们揭晓一下上个时段聊的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吴哥寺。 吴哥寺 非常重要， 也就是小吴哥这个地方所在地、它太重要了，导致小吴哥就指它了。 对，所以 大吴哥指太多了。 没错、嗯、在这一时段一开始咱们先收个尾，就除了吴哥、哎、通常说的大圈小圈外围，外围指的也就是散落在这个城市里面各处的一些相对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些景点、嗯、当然你有时间最好也都去看看， 没错， 因为买了通票不用浪费啊。 对对，那是。 但是最后还是要董斌老师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崩壁裂。 对对对， 它其实这个门票是不包含在吴哥的门票里面，要单买、嗯、 单买的， 但是 离比较远嘛， 但是也一定要去一趟。我记得我当时租了个突突车，是满脸风沙的，坐了得有40多分钟。 哦， 其实人家说应该找一个大巴车或者 没错，我就坐大巴车。 我那突突车，你想是一个市区里买菜车呀， 我都没伞吧，走到那儿。 嗨，我这不是花了3天的钱，别浪费了。当时就跟司机就说了，我想去崩壁裂，人直接就突突就带我去了。 崩壁裂是值得去的， 对， 就是崩壁裂呢，我觉得就像是吴哥没有被修复过的样子。 嗯， 然后我曾经留跟大家说过一个地儿，就是崩壁裂，它跟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哪部动画片有这些关系？ 咱们顺便可以揭晓上一集那个答案了，说吧。 哦，就是《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对， 当当当当当。 哎，对，就这个曲子，就是曲子。 对，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在很多年以前，英国有个作家叫 Swift， 他写过一个小说，叫做《格列佛游记》。 嗯， 《格列佛游记》当中啊，有一个天空的城市叫做拉普达。宫崎骏呢，实际上他在《天空之城》的那个动画片里面，漂浮在空中的那个城市就叫拉普达。那么这个城市什么样子呢？就是它与树共生，与鸟共鸣，与风同在，与水共存。那实际上是整个那个天空之城就是靠这个树把它能量所掌握的，所有的过去的以前的非常辉煌的文明全部被这个树给笼罩在一起。宫崎骏和拉普达这个还有斯威夫特他们的原型实际上就是这个崩壁裂。 嗯， 就是崩壁裂。 崩壁裂这个建筑是由哪位皇帝建造的呢？ 苏里耶巴莫二世，这是据传闻、 嗯、 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确切的消息是不是他，因为苏里耶巴 还是个传说现在。 没有，因为是这样的啊，就是所有记载吴哥的这个那个他的遗迹的东西啊，就只有咱们周达官的猿人周达官写那本《真腊风土记》了、嗯、没有别的，其他地方都是石碑，就碑刻或者说其他一些写的。 他们本国也没有留下太多的。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修史的习惯、 嗯、 就是后朝修前朝的史，一本一本写。咱们 他们没有， 外国其实没有的。我们这想起来有点可惜啊，你看比如说很多像梵文，还有包括像西夏契丹大字小字什么的，它其实很少有那种修史，它基本都刻在石头上，也就这样了。但是因为崩壁裂这个地方，吴哥整个都沉睡了400多年，唯一的一个建筑与笔端的这个著作就是《真腊风土记》，我们只能根据《真腊风土记》倒推。然后现在的法国还有一些美国的那个研究人员利用当地的一些碑塔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资料，推断这个地方可能是苏里亚拔木二世时期根据他的建筑风格来判断他是不是这个风格的，应该是他的在位期间修的。那这个地方是他一片废弃，你所看到的就是废弃的吗？没有，人类在很长的时间当中不是主角。我们在大概在1860年以后啊，我们这个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尤其是法国巴黎学院，他们修复了很多小吴哥寺或者其他地方的，还有八方寺之类的修复，但是他们没有修这儿、嗯、这个地方因为离吴哥还有点远， 很远， 40多公里呢。这个你得可突突车，就您突突40分钟是吧？ 40多分钟。 关键还有一个柬埔寨曾经在内战期间啊，这个地方布了很多地雷， 哦、 也是因为他这些年他是谁？德国的这个排雷队在给他们排雷，就在崩壁裂附近，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被开发出来的时间并不长。那这个地方就是因为长期的因为这个封闭啊，导致这个地方没有被修复。但是没有被修复之后，就这就其实是沉睡400年原来的样子。就原来整个吴哥窟就。吴哥这个城市被发现的 一刹那的样子， 就是一刹那，就是这样，就封存在崩壁裂当中了、 嗯、 当年那个拉普达，就是他其实那个英国那个作家就 Swift， 他写那个格列佛游记的时候，当时他们知道这个地方了，他也知道吴哥是什么样的，很多照片有明信片什么的，所以他就幻想出来，就是格列佛游记当中有叫天空之城，宫崎骏呢又根据格列佛游记写出了天空之城，所以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时候崩壁裂就是天空之城的原型、 嗯、 就是在这个地方、 嗯、 为什么说它是在水中嘛，树根扎在底下呢，很简单，因为崩壁裂它实际上是一个被坍塌然后残垣断壁非常强烈的一个地方。 嗯， 一到雨季的时候吧，它每一个被破败的院子或被石头垒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莲花水池。 嗯，也崩密恋这个三个字当中就有了树木、莲花，还有那个就是那其中的意思叫崩密恋、嗯，它是三个东西组成在叫崩密恋，有莲花的意思，所以一到雨季的时候，里面好多莲花开。特别美，而且那个一到旱季的时候，当然水就见底了，所以在那个地方包括大门口你可能也得爬着进去，或者说它有很多的七里拐弯的穿山洞啊，走一下那个有长长的木栈道啊，然后还得有时候得爬个墙啊。 对， 如果你要愿意探险的话呢，你可以穿着一个运动鞋从那个地方蹦到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再蹦到那个地方，也很有趣。然后浓浓的树木给笼罩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在吴哥被发现那一刻的样子就是崩密恋。 我非常喜欢崩密恋，说实话。 喜欢吗？ 首先因为它呢不像吴哥我们提到那些地方，因为它比较相对成熟嘛， 对对对， 无论是栈道还是一些步行道全部虽然 它很好、啊、 对，它已经修得很方便游客去游览了， 没错， 而且安全系数很高，但崩密恋真的像董老师说的那样，它就是发现那一刹那的感觉 就是那样、嗯、 到处是断壁残垣， 没有任何修复， 然后你会发现它当年的这个建筑风格是整块的石块堆积成的、 哦、特别大， 所以它现在一旦坍塌了之后是整块石头倒下来的。 倒下来。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穿了拖鞋嘛， 啊， 夹脚拖鞋、 哦哦哦，明白， 穿个挺美的裙子。第一次知道之后，后两次我有经验了。 嗯， 我后两次就穿了运动鞋和比较轻便的短裤， 哦、 因为有几个院子，它整个石块推弃了之后、嗯，导游会说我不推荐你去，有点不安全。 对， 但是我第二次、第三次有经验之后，我是爬着藤条过去的。 可以的，可以的，对， 因为就像一个小秋千一样，嗯、它一个一个的藤条， 对，对对， 我就整个是踹着藤条就过去的。 哎， 我觉得有意思。 你没怕蛇吗？ 我其实没想那么多。 有蛇的很多。 你是刚刚提到这个蛇的字儿，我才想起有这个问题。 那蛇还蛮多的。 我在那儿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蛇最多的地方倒还真不是崩密恋，十二塔。 哦，十二生肖塔、嗯。 那个十二生肖塔，那个有蛇是最多的那个地方。那既然提到十二塔，我随便再说一句吧。 啊、 他走过路过，他一定会错过那儿。 我没错过呢。 然后那你 我专程去的。 哦， 因为我要求导游带我去。 哦，那你很厉害，那你真的这个没有。 我对生肖感兴趣。 哦、 我想看看那个我那生肖什么样。 看到了吗？ 看到了。 你 就没有什么头吗、 啊、对，其实是哪个塔都有可能， 就看下半身。 他这个十二生肖塔它是一种说法了，它其实是一种审判，就是什么叫审判呢，就是它一种监狱，我不太了解它这个当时就是这是吴哥最早的一种审判方法，比如说您还要包括您跟我吧，咱俩犯了事儿，咱俩互相闹别扭了，我借你1000块钱然后你不还给我， 咱俩经济纠纷是吧， 对，咱俩经济纠纷了，那国王怎么办呢，很简单，说你属什么，假设你属马的，我属龙的，得嘞，苗山你去关那属马的那个生肖塔里面，我呢我就关在属龙那个生肖塔，你也别说谁欠谁的钱，也别说其他的，我先关里面再说，大概几天以后我踏踏实实走出来了，生龙活虎一般，哎，那我就没事，你没走出来完了，那你肯定是有罪的，你肯定说谎了，你是完蛋了， 哦，就 对， 让上天来判断、 对，就是审判嘛。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塔里面虫蛇鼠蚁什么都有，那条件很差的，而它那个很瘦高瘦高瘦高的嘛，三段体结构、你从这儿走进去之后拍人把着门，而且你要不是谁把门，是由对方的家里来把门，您看着您那儿呢是我们家里人，看着我那儿是您家里人。 我估计很多人就是没被关进去就我招了吧、啊、 对对对，所以就是他一种审判。还有一种说法，那个十二塔对面不是斗像台吗，斗像台是他的，有点像 那个斗像台太晒了， 对，相当于咱们的天安门广场， 嗯， 啊，就是阅兵的一个地方，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一个很高的 很高 平台。 然后呢，国王呢在这个阅兵的时候站在这儿站着。一种说法，十二生肖塔未必是关犯人的，有可能是一种瞭望的，或者说是吉祥的意思。在塔尖和塔尖之间啊，一条钢丝， 嗯， 然后呢，一到国王在这边看的阅兵的时候吧，苗老师您就拿一杆，然后哈家走，从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那边， 我是走钢索的人， 哎，就可以这么理解。摔了完了那赶紧杀了您，然后没摔了好鼓掌，然后您就可以无罪了，所以它其实上是一种十二生肖塔，你说它是不是生肖塔无人得知， 不知道，因为现在都被砍掉了， 头是没有的了、而且我认为十二生肖概念是不是源自于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也不好说，有可能当时郭沫若还有很多人研究这个是从匈奴传过来，有巴比伦十二黄道宫传过来的，说不定， 对， 但这个、 不好说它的那个象征是什么， 哎，不好说象征是什么了，所以现在很有意思，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十二塔的话呢不是一个大景点，大家愿意的话去看看，小心里面蛇还是有点多一点， 哦天哪，您刚才提到这蛇这个字儿之前我真的没有想过， 你胆儿大， 我去崩壁裂爬藤条的时候我没有想过， 其实你抓的是蛇，你知道 吗？我天哪，我现在 所以 一身盗汗。 所以我跟大家游客讲一下，就是别乱走，崩冰点最好不要乱走， 对对对， 尤其是您穿拖鞋啊，穿长裤， 对，很危险， 要穿长裤。还有一个，它那个地方，您看那个地方好像挺漂亮的地方，有没有几个人像苗老师你这样好身手啊？您就别爬那坑，您就别往那儿跳。 对对对，千万别去、 哎， 因为那个整块的石头坍塌了之后，石块那个边是很锋利的。 锋利的。 你知道我喜欢那个里面的原因是，由于它没有被开发，所以它整个是在森林里的。 对。 外面比如40度、45度，里面就永远是27度恒温的感觉。 它很凉爽， 很舒适， 非常凉爽。你在那边走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天然的这种大氧 氧吧 ，天然大氧吧，然后很凉快。然后如果而且关键里面的动植物也很多，我在里面见到壁虎啊、蜥蜴啊、蝴蝶、蜘蛛、小蛇是比比皆是的。如果雨季的时候的话呢，最好脚下不要穿拖鞋，或者说是穿一个摩擦力稍微强一点的鞋。然后呢，相机的话呢，最好有点闪光的，或者说是采光率比较好的一点的。别的倒也还好，它并不大，但是我觉得在那边你能拍出很好的照片来。 如果说吴哥呢是那种皇家威严权威的一种表现，崩壁列里面很多的地方很别致的小院子，比如说我爬着藤条过去的那几个院子，我印象特别深刻，就像我们国家很多的苏州园林的那种石壁上面的小窗花一样。 对对对， 我看到很多很细致的地方， 就是这个，你看窗花， 对， 你看这个， 对对对，它那个窗户就像算盘珠一样。 哦，这个其实是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在吴哥、包括吴哥寺还有包括崩壁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窗棂来判断它年代，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张图片，就是我在吴哥寺用的一张图片，然后就是这张 啊， 你看，就是 这得描述一下给听众朋友。 第12页，你能用很美的语言表现？ 您可以，您可以， 我可以吧？ 您可以， 那我就说一下。 行，您来。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窗棂啊，是这样的，它不是像咱们中国的那种房子一屋檐都是给你打好木条的封闭起来的， 对， 它每一个窗棂啊都是像糖葫芦串一样， 对， 哎，当石头雕好好的， 石头的， 很石头的。我这张照片呢是在这个吴哥寺那个长长走廊里面拍到的，当阳光透过来的时候，它这个地方你看像一道海，像一道 波浪一样， 像一样波浪一样，然后透过来直接打在这个地方，而且是五条线，像一个五线谱一样。那周边全是黑的，这个地方呢是光线直接杀了进来，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就是光影交错的一种感觉，是特别明显。就是如果地方都是黑的都是亮的，你不会觉得好看。那么在一片漆黑的走廊当中，突然有这么几个本身也是曲线的嘛，透过来之后它地上也显示曲线的，就是这么温温柔柔的，就像是当地的那种人的那种亲情或者状态，就是我们不是那么直接，慢慢的很流线型，而且像流淌的小河小水一样，就打在这个地方，就让你觉得好像虽然一片黑暗，但是前面有这么几条光线指引你去往前走， 有希望。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原因，虽然它已经沉睡了400年的时间，但是但凡有一道光如果能打过来的话，你会震撼如此，就是只要有光射到的地方它都那么美，哪怕可能仅仅一个窗棂，也哪怕仅仅是一条光线，你都会觉得这个地方充满了无比多的希望。 那这个窗棂不同年代会有不同的这个雕刻技艺或者图案， 会有些，就是你看细节，它会包括像女王宫的包括像吴哥寺，你看吴哥寺的跟崩壁列的很像，他们都是苏烈八百二十期间的。你要是像看那个周萨，还有包括其他的那种八个山顶那些的，可能就有些细节上的不一样的，比如多一棱或打一小圈那个点儿，那这个就有些 风格不一样， 风格是完全不同。还有更复杂的，也有更加简单的，也有就是糖葫芦一样，就是像曲线上升的那种状态。你不觉得这种曲线很美吗？ 很美，很美。 当地的流水，当地的衣服，像那个阿里巴巴裤也是如此，还有当地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曲中求美的一种感觉，所以窗棂其实体现的就是这种曲线美，非常好看。 那我们正好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通过窗棂的设计风格，还有图案，咱们可以判断出来的， 大概可以判断出来， 大概可以判断出来什么呢？应该您要是仔细听都应该知道我们的答案的。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公布答案时间到，这次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太难，根据窗棂我们可以判断出建造年代，您猜对了吗？ 建筑年代大概的不同时期的建筑年代，因为吴哥有33个国王，这33个国王的话呢，从一开始直接八木二世到最后一位1430年然后离开吴哥的那位王，每个国王他都会 在不同的时期有自己的一个建筑风格。那么最宏大的是苏里耶跋摩和哲耶跋摩五世，还有包括哲耶跋摩七世之类的这些国王，他们都还有都带有自己典型的一个特征。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呢，能看到不同时期的，能看到不同的这种角度和他们修建的这种东西。当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你会发现就是建筑之美，然后那种建筑的快感和那种审美的快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嗯， 希望大家能感受到这份美吧。 哎呀，好嘞，那咱们这个从崩壁列离开之后，咱们最后这点时间，咱们 吃喝玩乐， 说说吃喝玩乐的事儿。反正我推荐一个，就是在暹粒比较市中心的位置，而且离这个应该是市区正中间。 市中心中间。 如果您只要住的稍微近一点，离市区就可以轻易的到达市场街。 老市场， 老市场， 他们叫老市场街多一点。 老市场街， Market, 对， 现在发展的特别好。老市场街挨着美食街，挨着夜市哈，挨着酒吧一条街，甚至有的时候您踏上酒吧一条街那一刹那，您都分不清这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应有的。 有道理。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像如果是纽约曼哈顿，你放到这样的音乐，看到这样的酒吧，你会觉得哦，就是这样的。但是你在一个昨天或者是白天，你正在游历几百年前或上千年之前的建筑，你是一种古老的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还有原生态这么一个国家， 嗯， 经济也不是很发达。 对， 结果晚上哇，这里的酒吧 灯红酒绿的， 灯红酒绿的， 你都迷失了自己吧，老师。 而且你知道，我是觉得柬埔寨有很多的欧洲和西方的年轻人，很喜欢背包上那儿， 对， 他们要不然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旅行， 嗯， 或者要不然就是两个好朋友同行， 哦， 男男组合、女女组合，这样特别的多， 特别多。 所以晚上你会在酒吧这条街上看到很多西方的年轻人，他们真的就买一杯啤酒，然后站在马路上跳舞。 老师，你是不是一直在这儿待了好几天？ 我天天去观察， 天天去观察是吧？ 我每天是这样的路线 啊， 白天游览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去市场街购置我喜欢的那个大灯笼裤们， 哎，得嘞。 然后买的都是同一花色的，买完大灯笼裤，直接去那个夜市去吃。 吃什么？ 柬埔寨有一种特别的特色美食叫阿莫克。 阿莫克啊， 阿莫克其实是跟怎么说呢，泰国的咖喱有点像， 嗯， 但是它除了咖喱以外，搁了各种不同的当地的香料， 你 熬制的。 这个是还有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特别向你推荐的 哪一个？ 昆虫。 哦，我不敢吃。 哦，它当地是特别有名，在崩密列的对面就有几个小店在卖这个炸一盆，你知道吗？其实是这样的，我当时不知道，因为我从崩密列出来之后，我想到对面那个上卫生间。 哦，崩密列对面我好像吃了，他们说是去湿气的。 大蟋蟀。 哦，大蟋蟀 吗？一盆。 哦，我吃的不是大蟋蟀，是另一种虫子，他说是去湿气的。 啊，对，很多很多， 哦， 他都这么说，他都这么说，哦，这个去湿气，高蛋白，有营养，然后味道好，一串一个，都拿小碗儿，他跟一碗的一刀了似的，他不一样，每地方不一样。我当时去那卫生间之后，我路过他们家那个窗台底下，这么一大盆，就大洗脸盆那种的，一盆的蟋蟀，我当时都愣了，我的天哪，就是很新鲜的，因为 怎么逮回来的？ 它农田嘛，农田这种东西极多的，当地吃蜘蛛也比较多。你要去老市场的话呢，晚上如果喜欢的朋友，千万别忘了当地这个串串香。蟋蟀串串香啊，然后蜘蛛串串香，这个， 没什么问题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挺好的，啊。你觉得我有问题吗？ 没少吃啊。 我觉得就很美味嘛，而且它其实在当地其实最惬意的就当然你吃你那个东西阿莫克，还有包括串串香，再加上他们有很多的路边那个小摊叫鲜榨果汁儿， 嗯，鲜榨 shake， 哎，你随便挑随便选，巨便宜，而且都现场榨给你看。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就是非晚餐和午餐时段，下午茶时段， 来了 以及夜宵时段，都可以拿到这个叫什么来了 ？Happy Hour， 就是欢乐时光的特别价格。平常他们当年管这叫 Shake， 老板会当着你的面削皮榨汁儿。这个东西平常的价格是2.5美元或3美元， 嗯， 你在欢乐时光的价格可以拿到1.5美元。 哦，差不多。 对，当我每一次不知道选哪个水果的时候，我看你们家有几个选项，我说七个，我说好，一样来一个吧。 哎，对， 我就这样喝七杯。 炒菜炒一碗。 因为当地这个水果甜度很高，又热带嘛，水果很甜，包括价格也比较便宜，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然后你在老市场街一边买， 天然 一边买灯笼裤，还能看到一车一车的人家在卖椰子呀， 哦，椰子， 或者是卖榴莲呢，啊，对，都是这些农民可能推着车自己家的东西来这儿卖，都可以拿到好的价格。 在老市场旁边呢，还有一个它一条河， 嗯， 如果大家惬意的话呢，其实河两岸有很多的， 我曾经住在河边， 住在河边吧，挺舒服的，嗯，然后你晚上去老市场溜达溜达，哎，住在河边，然后在酒吧里吃个东西，然后呢散散步什么的。如果是情侣的话呢，就更好了， 嗯， 你在那边会觉得像就是天堂生活一般。白天呢，你们可以去那个像大圈小圈，我崩密列哪儿都能去，或者呢去巴克山顶看看日 日出，或者说去吴哥寺看看日落。 巴肯山是日落吧？吴哥是日出吧？ 巴肯是日落。因为没有情侣跟一块去，所以我黑白颠倒了。 哇，好惨！ 啊，对，你知道扎心那种感觉，到处都是撒狗粮的。所以在那边你会觉得真的生活很惬意啊。然后，尤其是他那边物价是不贵的，然后可以在当地买很多土特产。其实，在当地还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个好的建议啊？当地的那些这个土特产是特别多的，比如说它有一些那种蝴蝶标本啊，还有一些小精致的像高棉微笑的小头像，它用当地砂岩做的，还有像女王宫的那个小明信片，都很便宜。甚至我认为你白天还可以去趟旁边的姐妹庙，离老市场很近，那个姐妹庙就是在，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柬埔寨皇室哈，因为我这本书那个柬埔寨皇室西哈努克的就是四儿子，也就是诺罗敦阿克拉蒙亲王还给我写了一个序，他那边就有他们的行宫，就在暹粒市的旁边，就离河岸不远的地方有他们一个行宫，行宫对面只要走两不到一分钟就是一个姐妹庙，这姐妹庙离水面也很近，很多人忽略这个地方。您跟您的爱人可以携手去姐妹庙，然后呢在您的腕上系成一个红绳，他这个其实姐妹庙并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印度教，是当地的，有点像咱们的城隍庙的一种感觉，是当地的保佑的 习俗 的城隍庙。席地而坐呢，有几个穿白色衣服的那个老人席地而坐，然后呢你过去之后他会给你念一段经，然后在那个手上弄一段红绳。其实当时我不太了解是什么意思，他这意思就是祝你健康，他说了很多吉祥的话，你只要给他大概$1 或者很便宜的那种布施就特别简单。这个独特是哪里呢？每年柬埔寨的皇室都会到对面的这个姐妹庙朝拜一下，或者说祈祷，因为去雍和宫感觉是一样的哈。现在在柬埔寨人的他们的信仰当中啊，人当中，他们认为整个吴哥就是他们整个柬埔寨国家的城隍庙。那么谁又保护了整个暹粒市呢？就是这个姐妹庙。这一对姐妹聂达和杰达，这是一种当地人的一种很朴素的 土地公公， 对，土地公公的就土地姐妹吧，这么理解。然后很有趣，当地还有传说，当年他们柬埔寨追求自己独立的过程当中啊，据说有一对姐妹，他们带领了柬埔寨人民走向了和平，走向了独立自主的这种道路，据说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殖民者呢也抓不到他们，在人民的汪洋大海当中就神化出来了这一对姐妹的一个意思， 所以说是当地的守护神。 守护神， 连续两个周日的我们出发吧旅行版，相当于给大家提供了语音版的柬埔寨旅行攻略，游走吴哥城。您不用看书， 看书要看我写的书， 您要看董斌老师写的书， 要看书， 手拿着吴哥 沉 睡 400年，谢谢， 耳朵盯着我们出发吧，然后您这趟行程一定是完美。 没错， 最后给您个贴士哈，就一个宗教国家去旅行的时候都要尊重当地的习俗， 尊重人家， 同时呢也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困扰去洞里萨湖，一些小朋友像你这个要一些零钱什么的，我觉得如果在您手头宽裕的话可以给一点，给一点，因为毕竟他们都可能是无法上岸的人，我就充分尊重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和习俗， 尊重别人， 尊重别人最大的快乐。 对，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旅行，享受在吴哥窟的每一天。 是的是的， 再次感谢董斌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太精彩了。 谢谢苗山老师，谢谢所有巴西乐的听众朋友们。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我是苗山，咱们下次接着聊。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带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水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弘扬中华饮食传统。 薄皮水饺，精选优质食材，纯手工制作，好皮儿、好馅儿、好人心。加盟薄皮水饺可以加自己的饺子馆，朝外旗舰店即将开业，加盟热线400-967-8889。 妈妈，上辅导课真的好累呀、啊。